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送到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坐轮椅下车闲谈，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飘头雾里眨沙眼，饺子上头捋一圈，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2018年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即将开幕，在已经公布的名单当中，系列饕餮为大家奉献上了美国经典科幻影片《X 战警》系列，并且这一次《X 战警》系列将要以套票的形式一次性打包八部影片，包括正传三部曲、前传三部曲以及两部外传《死侍》和《金刚狼三》。此前没有能进入国内公映的《死侍》和《X 战警》第一战，将以未删减完整版首次在北京放映，《金刚狼三》也是完整的137分钟原版现映，而且是更具情怀、更有质感的黑白版本。不知道您是不是喜欢《X 战警》系列呢？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和您一起来重温的经典影片就是《X 战警：背水一战》的精彩故事。在这个系列电影当中，詹妮弗·劳伦斯饰演角色曾经三次改名。在影片《X 战警：逆转未来》中，她扮演变种人神秘女，而神秘女就是《X 战警》前两部的妖女。和我们之前提到的《X 战警：天启》中的神秘女，根据翻译的不同，她在影片中的中文译名也做了修改。神秘女拥有可以瞬间易容变身的超能力。在《X 战警：逆转未来》中，神秘女是休·杰克曼扮演的金刚狼回到过去拯救所有变种人的最关键的人物。这与2006年公布的影片《X 战警：背水一战》正好相反，因为在这部戏中，神秘女的戏份很少，而且还意外地沦为了普通人。那么您是否还记得《X 战警：背水一战》这部影片吗？那么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配音的这个版本。那么其中金刚狼由刘峰配音，凤凰女吉英由狄菲菲配音， X 教授由程玉珠配音，万磁王由王肖冰配音。虽说漫画改编的电影有漫画迷丰厚的群众基础，但是只顾视觉冲击，忘了影片本身需要一个精彩的故事，确实得不偿失了。 X 战警前两部故事的精彩使得导演拉特纳倍感压力，尤其是在新作中不少新角色以及新状况的频频出现，除了要解决故事的连贯性，拉特纳还需要重新安排各个角色在新故事当中的戏份。第一部完全以金刚狼为主线，线索清晰，故事明确。第二部虽然加入了新人，但是叙事也不算复杂。但是到了第三部，由于突然增加了这么多新的角色，《X 战警》增加至15个人之多，再加上其他变种人，如此之多的角色着实让导演头疼费心。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X 战警：背水一战》的精彩故事。 经典展映， 安红，我想你。 天坛奖对决， 老哥呀，到哪里都吃饭。 国际电影嘉年华， 2018年4月15日到22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震撼来袭。 北京文艺广播今晚我们说电影倾情打造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精彩展播特别节目。变种人的故事依然在延续，此前成功越狱的万磁王依然死性不改，干着四处破坏的恶人勾当，而且他再也不是独来独往，更是有了一班邪恶帮手和他共同将邪恶进行到底，滋生兄弟会。另外一方面， X 战警风暴女莫名地感到不安，为此 X 教授找上了他。 我不用心灵感应就知道你有心事。 真不明白，万磁王成了逃犯，内阁有我们变种人，而且总统也理解我们，我们为什么还躲？ 我们没有躲，我们仍然有敌人，我们必须保护学生，这你知道。 对，可我们不能永远做学生。 风暴，我有好些年没当你是学生了，其实我在想也许有一天你能接替我。 可 Scott 已经变了，基因的死他无法解脱，局势的确好了一些，可你最能理解天气是说变就变的。 你一定有事瞒着我们。 X 教授没有对风暴女做出回答，只是带她去见了一个人。 Hank。 欧洛洛 Charles。 哦， 你改了发型我喜欢。 嗯，你也不错。 谢谢， 贸然造访，谢谢你肯见我。 Hank， 这儿永远欢迎你，你是这儿的一份子。 我有个消息 关于 Eric。 不过他的事也有些进展，神秘女最近被捕了。 这毛球是谁？ Hank McCoy， 变种人事务部部长。 好啊好啊，部长大人行都挺帅。 Hank， 这是 Logan 金刚狼，听说你是猛兽， 说你自己吧。 万磁王会来救神秘女？ 对付万磁王并不是当务之急，有一家大制药公司研制出一种突变抗体，它能抑制住突变 X 基因， 抑制 永久性的，他们管那叫解药。 真太荒唐了，变种人不需要用解药。 从科学角度来说， 几十起我们成病人了，这些人的脑子简直…… 他们正在宣布。 谁会要这解药？想融入人类社会的懦夫才需要的。 难道让自己免遭迫害也是懦夫的行为吗？不是人人都能轻易融入，有些人就是没辙。 依我看，这是政府一手炮制的。 我能保证政府跟这事无关。 这话听着耳熟。 孩子，我为变种人争取权利那会儿，你还没长出爪子呢。 他叫我孩子。 他们真的能治好我们？ 对，罗格，看来是真的。 不，教授，他们没法治。知道为什么？因为没什么可治的，你没有病，我们大家都没病。 很明显，大部分 X 战警都不愿意接受解药，但他们并没有想到如何应对这个问题。与此同时，万磁王也正在盘算如何利用这次机会，并当着一帮低级变种人发表了自己的演讲。 你们只管苟且偷生，全然不顾局势的变化，然后在看似平常的某一天，黑夜突然降临，他们找来了。 对不起， 那时候就明白，你们大谈成立组织、建立委员会的时候，他们的歼灭战已经打响了。别想错了，同胞们，他们会先下毒手，他们会硬逼着我们注射解药。唯一的问题是，你们是加入我的队伍并肩作战，还是坐等不可避免的种族屠杀？你们站在谁一边？是人类，还是我们？ 斗篷老头说的真够劲儿。 你闪开。 做变种人挺自豪吧？印记呢？ 我被刺过印记，所以我发誓，我绝不会再让人给我扎针了。 知道你在跟谁说话？ 那你呢？ 你能做什么？看来你还有点料。 料多着呢，我知道你能控制金属，还知道这儿87个变种人没人超过3级， 除了你们俩。 你能测出其他变种人和威力？ 嗯。 帮我找出我要的那个。 万磁王野心勃勃，一直想寻找一个力量强大的变种人来帮助他。而就在这时，已经牺牲的 X 战警凤凰女吉英却意外地现身在了埃克莱湖。但她出现的同时，斯科特却突然不见了，吉英也处于昏迷状态，这让 X 教授感到十分的疑惑。 按理说，那巨浪打在吉英身上，早该把他完全淹没了。吉英能活下来，唯一的解释就是他的威力将他包裹在一个心灵遥感能量茧中。 他不会有事吧？ 吉英格雷是我遇到的唯一一个五级变种人，他的潜力是无限的。他的突变存在于脑中无意识的那一部分，那里潜伏着危险。在他小时候，我设置了一系列心灵感应屏障，将他的威力与他的大脑意识隔绝，直接的结果就是基因产生了双重人格。 什么？ 有意识的基因总能控制住他的威力，而在睡眠状态中，他有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人格。这种人格的基因自称凤凰，一种受本能驱使的生物，有着欲望、欢愉还有愤怒。 他自己知道吗？ 不清楚他知道多少。关键是我们面前的这个女人究竟是我们认识的基因格雷，还是挣扎着渴望自由的凤凰？ 她好像很平静。 我暂时把她控制住了，我要修复感应屏障，重新囚禁她的兽性。 你把她怎么了， 罗根？你必须明白， 你在对付人的脑子，对付基因， 他必须得到控制。 控制？你越是囚禁野兽，野兽越是狂怒。 这你不明白，你不知道他有多大能力，罗根。 不，教授，我不知道你有多大能力。 我做了艰难的选择，选了危害较轻的方法。 听起来基因他自己毫无选择。 这我不需要解释，尤其是对你。 就在罗根还在跟 X 教授争论的时候，万磁王已经有所动作。他带领手下火龙劫持了军方的囚车，并且救出了神秘女。 终于来了。 我一直在忙。找到你要找的吗？ 解药源头是个变种人，波辛顿实验室的一个孩子，没他他们就没戏。 看看都有哪些贵客。 41205牢房 James Madrix。 此人抢过七家银行。同时抢的。 我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我加入。 兄弟会欢迎你。 这个得小心。 Ken Marco， 单独监禁。听听这个。该囚犯必须时刻监禁。如果他积累动能，势必不可阻挡。 那就太妙了。他们管你叫什么？ 雷公蛋。 这名字真够劲儿。 放我出去，我要尿尿。 头盔够炫， 让我显得更帅。 有了他，我们就如虎添翼。 对。 这时，一个警察突然朝万磁王开了一枪，但却被神秘女挡下，他也由此变成普通的人类。 Eric， 对不起，亲爱的，你不再是我们的人。 就这样，神秘女被万磁王抛弃了。另外一方面，罗根也忍不住释放了吉英，但他却发现吉英与以前大不相同。 吉英， 嗨，罗根， 欢迎回来。 就在这儿认识你的，只不过当时是我站着，你躺着。 你还好吗？ 好。不是一般的好。 洛根，你让我脸红了。 你在读我的思想？ 不读也能懂。那来吧。 吉英和罗根亲热起来，可是吉英的主动让罗根觉得很不对劲儿。 等等， 不， 吉英，这可不是你。 是，这就是我。 不，你别那么激烈。教授说你也许会不一样。 他都会知道是吗？你以为他不控制你的思想？瞧瞧你罗根，他驯服了你。 斯考特在哪儿？吉， 这是哪儿？ 这是总部。你得告诉我斯考特怎么了。吉，告诉我他怎么了。 这时吉英运用超能力将治疗室中的仪器和药品柜纷纷震碎。 看着我，吉英，别走神，快说话，看着我，看着我，别走神，别走神，吉英， 杀了我。 什么？ 杀了我，别让我杀人。 别这么说，别这样， 杀了我， 别这样，看着我，看着我，吉英，没事的，我们能帮你好吗？教授能帮你，他能治好你。 我不要他治。 说着吉英打倒了罗根并逃出了学校。 X 战警只好到吉英家去找他，结果却遇上了心怀不轨的万磁王。 我知道你会来。 当然，我来带你回家。 我没有家。 不，你有家，不但有家，还有亲人。 要知道，他认为你威力太强大，你无法控制。 艾瑞克， 你的思想控制游戏不管用了，切尔斯。 你是想控制我？ 不， 他确实想。 不，我想帮你。 帮我？ 我出问题了吗？ 绝对没有问题。艾瑞克，住口！切尔斯，这次不行。你老拖他的后腿， 我是为你好，吉英。 不许控制我！ 看着我，吉。 不， 我能帮你。看着我！ 不许控制我！ 也许你该听他的 ，Charles。 你得信任我，你对大家、对自己都是威胁。可我能帮你。 你是想给他解药？ 想想 Scott 的下场，你杀了你爱的男人，因为你控制不了你的威力。 快走开！ 吉英的愤怒导致他再次失去控制，变成了凤凰女，而且他亲手杀死了 X 教授。等到罗根等人赶到的时候，吉英的家已经变成了废墟，只有 X 教授的轮椅立在那。教授的去世让大家都对变种人学校失去了信心。风暴女主张继续用心开办学校，但罗根却无心教学，因为他总是听到吉英的召唤。 你去哪儿？ 你说呢？ 吉英走了，罗根，他不会回来了。 这也未必。 他杀了教授。 那不是吉英，我认识的吉英还在。 听着， 你让开。 你怎么就不面对现实啊？你怎么就不能忘了他？ 因为 你爱他。他做了选择，现在该我们选择了。选择跟我们一起，那就留下。 尽管风暴女极力反对，但罗根还是离开了，并且发现了吉英，同时万磁王也出现了。 吉英， 我大老远就闻到你那埃德曼金属味了。 我不是来跟你斗的。 算你聪明， 我来找吉英。 你以为是我强迫他跟我的？他来完全是自愿。 你不了解他的威力。 我完全了解，我看见他杀了查尔斯。 那你还眼睁睁看他死？我要带吉英走。 你会走。 说着，万磁王利用超能力把罗根抛了出去。罗根趁机回到学校，找到了风暴女他们。 风暴，风暴， 你回来干嘛？ 找你帮忙。 找到他了？ 对，在万磁王那儿。 他们在哪儿？ 正在赶路，我知道他们去哪儿。 你见到万磁王了？ 对，我们出发吧，他们要袭击恶魔岛。 那岛上有军队驻扎， 可兵力不够。 换上制服。 以前我居然穿得下。 解药落到万磁王手里，他就势不可挡了。 估计他有多少人？ 一支军队，还有基因。 他力量有限，可基因不同。 我们只有六个人。 是，兵力悬殊。我不想骗你。失去了 Scott， 失去了教授，我们不战斗，他们的努力也就白费了。这我绝不允许。你呢？那就并肩作战。 X 战警联手抗敌。 我们走。 出发。他们准备好了。 对，没错。可是你呢？到时候你能下得了手吗？ 风暴的话提醒了罗根，但是经过几番周折和惊心动魄的战斗之后，最终罗根还是将吉因，也就是凤凰女，忍痛杀掉，以结束灾难。同时，万磁王也被注射了解药。影片到这里并没有真正结束。那么在这部影片结尾长达六分多钟的字幕全部走完之后，也出现了一个彩蛋。这个彩蛋也只是很少的观众看过。彩蛋的内容是用非常隐晦的方式表明 X 教授复活了，虽然只有17秒钟，但却为后面的续集留下了伏笔。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看看。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在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特别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重温了影片《X 战警：背水一战》的故事。影片的成型过程可以说是一波三折。最初20世纪福克斯刚刚开始计划这一系列的第三部时，就遇到了不小的麻烦，给前两部确立了相当独到的风格的著名导演布莱恩·辛格在答应再执导第三部之后突然变卦，被福克斯的老对手华纳兄弟拉去拍摄另外一部漫画英雄的新作《超人归来》，而临时接手的马修·沃恩也不幸家中出事，中途退出。正当片中和整个剧组一筹莫展时，X 战警的老朋友尖峰时刻和红龙的导演布莱特·拉特纳临危受命，力挽狂澜，帮了福克斯一大忙的同时，也圆了自己多年来的 X 战警梦。而且以动作类型片扬名的拉特纳对此也颇有见地的经验丰富，相信在操纵起这一场新一轮的变种人大战更是游刃有余，轻车熟路。但是呢，在新作当中，导演拉特纳最为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让三部影片建立起显而易见而且独具特色的联系，而故事和角色都是着手的重点。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